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各位好，我们来一起关注天气。今天本是白天以晴为主，受太阳辐射作用，升温比较快，紫外线强度很强，午后风力较为明显，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大气较为干燥，外出请及时补水防晒。今天中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气温22到27度，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总的来看，今天以晴为主，大气扩散条件一般，午后阵风明显，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大。我们代表预报编辑清风，感谢各位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Pero qué bonito es que te quiera y el estar de veras locamente enamorado. Pero qué tristeza siento que ya no me quieras, que por otro amor tan pronto me hayas olvidado. Aunque tú no sepas nunca, nunca ya más de mi vida. 北京时间来到2018年5月8号了11:33:06，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午后的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这音乐风格怎么样？你觉得？ 哎呦，太有异域风情了， 是不是？嗯，就感觉这个男子啊，长发飘飘，胡须很重，然后会有很多的观众看着他跳舞啊、邀约啊等等这些， 是 不是？是 的， 是吧？就拒绝不了的样子，对不对？那睫毛长。今天我们要去南美洲的一个国家。 嗯， 说到这个国家呢，大家会有一些符号。比如说我的儿时记忆当中，马拉多纳就是他们的国宝级的人物。 哦，是的，对不对？一提马拉多纳，大家都知道这是哪个国家了。 阿根廷哈。 是的， 阿根廷呢是南美的非常重要的国家哈。 嗯， 异域风情，对不对？ 嗯，太异域了。 今天我们找到这位朋友， 嗯， 不是一般的这个对这个熟的朋友，他是在这个地方旅居7年的朋友。 哇，真是，他是整个家庭，然后包括他的父母，其实很早就过去了。 是的，是的，我们掌声有请这个阿根廷旅居者7年的王爷，欢迎 王爷。 好，大家好。 道宝老师好，周老师好。 哎呦，别， 千万别叫老师，叫道道就行了， 叫准子就好了哈。 对，嗯， 一看就是特别，就是讲究的人哈。 嗯，是的。 七年的阿根廷的生活，如果就是比如说我跟道道问，哎，打电话，王爷，我们想去阿根廷，什么时候去合适？你会啪扔出几个时间段吗？比如说季节上、月份上。 其实如果要是说季节上，我觉得就可以说，如果在国内不喜欢夏天的人可以去那边，不喜欢冬天的人也可以去那边，因为那边跟我们正好是反季节。 哎呦， 哦， 不喜欢夏天去那边，必须冬天去那边。 对，还真是啊，可以反季节旅游。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普通人对这个南美洲的印象就很远的，飞很长的距离哈。就是先问一下，就在天上挂着的时间多长时间到达那个阿根廷的？ 从天上飞的飞行时间最短，基本上在2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不含转机。 不含转机，23个小时。 哎呦这！ 哇，那要是加转机，是不是就得将近30 了？得， 对，加上转机接近30。 哦。 漂洋过海去看它， 就真的是 充满了真情的部分哈。当然，我们今天要说详细说阿根廷哈，有很多的系列的这个表达哈。王爷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稍事休息10分钟，听听我们资讯播报的节奏还有速度， 嗯， 就知道我们节目的大概的情形了哈。 对， 10分钟资讯之后，要听听王爷关于阿根廷精彩的分享。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首先关注第一条新鲜的资讯哈， 嗯， 告诉我们2018年中国欧盟旅游年，哎呀，这个灯桥点亮活动在华举办了， 嗯，是的， 点灯活动啊， 点灯点灯啊。近日呢，从世界旅游联盟秘书处获悉，世界旅游联盟将联合联盟创始会员单位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于5月9日、欧盟欧洲日的前后，在全国部分重点城市选取有条件的景区，举办2018年中国欧盟旅游年灯桥点亮活动。 重点城市啊，活动期间， 重点城市啊， 将在像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大连、苏州、青岛、枣庄、济宁、蓬莱、杭州、武汉、宜昌、深圳、成都、昆明、西安等18座城市的33个景区举办欧洲蓝灯桥点亮活动。 哎，是的。据了解呢，根据2018年中国欧盟旅游年活动安排，今年3月，欧盟在中国元宵节前后，在比利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18个成员国超过60处标志性建筑、主要景区举办了中国红点亮活动。 嗯， 那此次的欧洲蓝点亮活动是世界旅游联盟在2018中国欧盟旅游年框架下举办的重要活动。 你有欧洲蓝，我们有中国红。 是的， 是是， 自古红蓝出 CP 嘛，是不是？ 对， 我们是友好的嘛。 是的。第二条呢，其实我们在买机票的时候，如果有一些问题要退改签的时候呢，就是那个价格，很多朋友说，哎呀，能不能再低点哈？有这个问题啊。民航局回应机票高价退改签的问题，要回馈大众啊，怎么回事？等等啊。 啊，记者是从中国民航局获悉说，针对近期媒体报道的反映机票退改签问题，民航局高度重视，已责令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协同江苏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调查，对确有违反民航法律法规等行为的销售代理人将予以严肃处理。 这个很有力度哈。 嗯，是的。 就在今年4月1号起开展的2018年民航服务质量体系建设专项行动当中，民航局啊明确把规范客票销售和退改签、提升票务服务水平作为9项重点工作之一。 嗯， 9项呢，到了啊。 嗯， 27号，民航局有关业务司局的组织部分的航空公司、在线旅游平台等企业，以及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和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等单位呢，开展了客票退改签政策执行情况以及旅客投诉情况的专题调研。这是个大会 啊。是个大会啊， 是不是？ 对当前民航票务服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近期将面向全行业进行相应的工作部署，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票务服务水平，维护航空运输市场秩序，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有时候说我们掌握了购买航空机票的方式和方法，在退改签的时候我们又遇到瓶颈，不会弄啊，不会整。 是的，有的时候因为 烦了 啊、不同的这个时间退票还涉及到一些扣款的情况啊。 是的，那、也是我们这个一头雾水哈。 嗯，对。 第三条关于铁路的事儿哈、铁路新运行图七月份正式实施。 嗯， 我们看到高铁动车组票价最大折扣6.5折。 哎，这还是挺有力度的。 1650，1650是不是这个意思 啊？对呀、 是不是 6.5折嘛？ 厉害了。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近期呢，铁路部门将进行今年第二阶段的列车运行图调整，同时呢，对一些高铁动车组的列车票价体系进行优化完善。 嗯，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说，在今年4月10日第一阶段列车运行图调整的基础上，铁路部门拟从今年7月1日起实施第二阶段列车运行图的调整。 我们有1、2、3、4、5、6、7哈。 啊、好。 第一个是南京至武汉、柳州至南宁高铁，按照250公里每小时速度运营，同步优化调整相关线路的列车运行图，连时速都有规定的，清楚、 对，都有规定的。 是。 二是实行动车组列车市场化开行方案，安排日常图、周末图和高峰图。那周末图比日常图要多开动车组列车193对、高峰图比周末图多开动车组列车364对，努力实现运力投放与客流需求精准匹配，满足日常、周末、小长假、春暑运及突发客流的需求。 调配非常合理哈。第三条，根据新线开通的计划，编制楚雄至大理、深圳至湛江铁路的江门至茂名段、哈尔滨至佳木斯铁路的运行新图案。 是的。四呢，是在徐州至兰州、西安至成都、南宁至广州、贵阳至广州、还有重庆至贵阳、成都至重庆、合肥到福州、南宁至成都等方向都增开了动车组的列车， 加大运营的力度哈。 对。 五是优化既有旅客列车开行方案，提高开行的质量。其实我们那天那个边边谁就说了一些坐车的新感受啊。 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棒的。第六呢，是根据暑期市场的需求编制暑期临时客车运行图。 对。第七个是优化货物班列的开行，按需要增加中欧沿江等列班列的方案。新图实施之后呢，铁路旅客运行能力的将进一步提升，同时可为铁路的国际物流多是连融的就是联运融合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了哈。希望各位呢多多关注票价以及发行车次的安排哈。 对。 又到了吃小龙虾的季节， 来势汹汹啊。 哎呀，这个不是鬼街方面了哈，是柏林政府鼓励市民开吃小龙虾。 对，哎呀，这个那你必须得向这个我们中国朋友讨教一下怎么做。 怎么吃、怎么做都得讨教讨教。 小龙虾、 是。 德国柏林市政府鼓励市民开吃小龙虾了，以遏制这一个物种在当地快速繁殖。 你看它的繁殖能力是惊人一地。 对。你随便给它一个河道， 对， 它就能 生 存。 对。 柏林市环境保护部门官员德克埃勒特6日告诉德新社。 环境保护部门。 是。研究显示呢，去年起在柏林快速繁殖的淡水小龙虾可放心食用。 这个不错 是拿出来解剖了，已经是市政府因而已向当地的一些农场发放许可，允许后者在柏林两处公园捕捉小龙虾，出售给餐厅和普通顾客。 我们知道小龙虾是生存力非常强大的一个物种啊。 对， 因为自身的杂食性、生长速度快、适应能力强而得以在当地生态环境当中形成竞争的优势。这种淡水虾呢，肉味鲜美，得到许多食客的青睐。只是啊，柏林市政府不允许普通市民私自调捕这个小龙虾。 那么现在已经是 有组织去， 对，你得有农场。是的。然后埃勒特说，这种原产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的生物去年现身柏林蒂尔加腾区公园后就开始快速繁殖，大约4000只已经被捕获了。 4000只 啊， 一下午就没了 啊。真的，是吃货的力量真的是太强大了。 希望各位吃好哈，吃美了。我们老说太空游啊，去太空走一走，我们印象当中就挺昂贵的。今天我们看到 多昂贵呢， 还真的挺昂贵的。就在英国推出世界首家太空游的机构。太空游标价啊，我们就在这里，你们报名吧哈，18.3万英镑起。 18.3万英镑还是起。大家自行安排一下、 自行安排啊。 想未来到太空一游吗？ 想。 现在就可以登录bark.com 网站去预约，位于英国的 BARK BARK 自称全球首家经营太空游的旅游中介机构，为公众安排条件成熟时渴望成行的太空飞行、住宿以及娱乐项目。太空太空游的套餐价格从18.3万英镑到58万英镑， 你换成人民币让我们听听看啊， 157.7万到500万人民币，500万。 那个闹铃响了。 我上班打卡是吧？ 对对对，该上班了啊。 不过任何太空游都要等到2021年首家太空酒店啊建成之后才能录取，没有酒店住在哪里，不能漂流着吧？ 嗯。 现阶段对太空游感兴趣的客户可以在网站注册，填写自己感兴趣的太空度假项目哈。 嗯。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Bark 将依据人们填写的内容设计太空游，这私人定制 DIY 啊，对不对？ 嗯，对。 保持待太空酒店建成之后呢，确保这个酒店建成之后，所有购买套餐的客户在太空至少逗留14天的时间。 哦，14天的时间，那真的不短了。 有啥呀？待14天 就是深切的感受嘛，是不是？让你感受一圈。 对对对。 你这个人生就圆满了。 对。 对，还有哪儿没去过？都上天了吗？ 是是是。 对。 创始人说了。 创始人说了。 说了哈。 他说那个当一名宇航员是不少人的童年梦想，想上天吗？这不是。 嗯。 但是鉴于这个职业准入门槛太高了，并非每个人都能实现。 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太空游就给了大家一个以休闲方式去体验太空的机会。 对，梦想照进现实哈。 是的， 好好工作吧。北京时间来到11:45，十秒钟，我们的资讯汇报完毕，马上有请我们的好朋友，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这个特别的来宾王爷隆重登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开场呢是个男性的非常委婉的歌声，这个歌声又来了那个女性跳着舞，拿着大长裙， 对，热情 邀请你们来到阿根廷。 对， 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阿根廷的是在阿根廷这个国家旅居7年的达人王爷，欢迎。 欢迎王爷。对，可话筒开了，开了。 对对对，不要那么腼腆哈，王爷。我觉得在一个国外生活很久的人，应该是就思想啊意识都变得非常的外向了，对不对？有没有这感觉？就是你，那我在想，你在去北京，从北京到阿根廷之前，是不是更腼腆呢？会有吗？会有吗？ 没有，还好， 就一直是这样的，对不对？ 啊 啊，那到了阿根廷这么长的时间，你的性格呀、饮食啊，有没有变化？在阿根廷待这么长时间？嗯。 我觉得饮食更加多元化了， 但是 性格还好。 哦，性格还好是吧？今天我们要了解阿根廷啊，阿根廷刚刚说了，在天上飞23个小时， 是的， 现在还没有直飞， 对， 只能是转来转去。先跟我们说在哪儿转比较方便啊，王爷啊。 啊，其实去阿根廷转机是非常方便的，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走欧洲航线，欧洲的一些主要的国家都可以转机到阿根廷，甚至北美的一些那个比如说美国、加拿大也都可以转飞到阿根廷。 嗯， 甚至到澳洲啊，还有我第一次去的坐的马航，我们可以在非洲去转机。 在非洲转机， 哎呀 我的天哪， 这全球都飞了个遍啊。 真的是。那这几条路线你都走过吗？就是转机的这几条。 我只走过欧洲 啊， 其他的我父母有走过北美，我走过加拿大坐加航。然后澳洲我们都没有走过，因为那个飞行时间 有点远，是吧？ 太长 了，要绕， 对， 漫长的旅行。 对， 听完了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等待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阿根廷啊。 对， 也得感受一下这个南美国家独特的异域的风情。其实我们说阿根廷人刚刚到说了，我们聊天说非常浪漫，非常傲慢， 散漫。 对， 可是我觉得阿根廷人应该，阿根廷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非常热情，怎么还会傲慢呢？ 他会傲慢吗？有没有这感觉吗？王爷，你在那边？ 阿根廷还好吧，就是如果要、 哦、 因为它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性格所以比较接近于欧洲的一些国家的这种的性格、 哦、比较多元， 对，比较多元化， 嗯， 然后嗯，就是他们有一些的时候会、一些高技术的人群会相对的有一点点这种。 什么叫高技术人群？ 比如说我们 IT、 比如说我们 名画修 复师有一次去阿根廷的一个酒庄 考 察的时候，那个酿酒师跟我们联系的是他的出口部经理，然后酿酒师我们到那儿说第一句话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安排我来接待你们。 哦 哟哟，这就觉得嗯， 你这个服务真的，对 对啊，就是怎么能请动我这么大的牌儿、啊、 对对对、嗯、对 对对 对， 哦， 所以那个，但是经过后来我们跟他沟通，通过一些技术问题问到他以后、嗯、他的这个态度一点点变好了， 出门说再来哈，再来哈，再来。 后来呢，到我们临走的时候，就关系就非常好了。然后那个，后来通过跟他聊天也发现，他原来是当地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位酿酒师。 哦， 人家有这个资质。 对，人家是有这个手艺的。 但 是 呢，也是希望呢，越高级的人越平淡，越波澜不惊才对，对不对？最后出门的时候，王爷，这是一箱啊，收好。 不，刚见面的时候波澜不惊吗？内心说，为什么让我来接待你们？你们是谁？ 说到红酒、我们觉得南美洲的红酒，智利的红酒我了解的比较多。 对，阿根廷的红酒也 是。是什么风格呢？先跟我说说王爷啊，阿根廷的红酒。 阿根廷风那个葡萄酒的风格主要就是，我只能就是说这么说，就是阿根廷呢，其实它这个国家是一个既会喝酒、又会酿酒的一个国家，它在整个全球的这个酿酒排名已经排到全球那个产量第五大了。 哎呦 啊，实际是非常多，但只是在咱们这边知道的比较少。 是的，是的， 嗯。 再有就是呢，阿根廷人。他们这个喝酒也是非常多的、曾经最高的国家的统计数据是96升、相当于一人一年要喝到100多瓶，现在的数据也是36升，我算了一下，就是他的所有的人口平均下来一人一年要喝48瓶葡萄酒。 嗯，我的天哪，他们这喝酒量，我觉得可能他们、 自产自销、 就是、对，真的是自产自销。 是的， 对，我觉得阿根廷可能对于这个葡萄酒，像我们一般，因为我们国家不是以喝葡萄酒来起家的， 对 对, 对, 对， 但是葡萄酒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家常的饮料，日常的酒？ 是的，其实最早的时候，因为水源的这个安全问题，最早他们把葡萄酒当成一个 水。 而现在的这个影响也是因为比如说可口可乐呀、还有这个啤酒啊等等进入他们这个市场以后， 对， 使得他的葡萄酒的这个销量有一些下降。 哦，原来是这个龙头老大 啊、 现在有了一些竞争之后，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想了解一下，当然自产自销一年喝那么多红酒哈， 嗯， 其实他们的民族有关系，他们经常会有演出啊，热情的表达，需要这个 助兴，酒是助兴 的嘛，对对对， 是是、 问一下阿根廷的红酒的价格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级别的呢？ 其实阿根廷的葡萄酒的价格并不是一个特别高的，属于一个中档价位。 哦，中档价位。 而且在这个价位上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并不是说那个很高高在上的。而且它在美国市场，它用了10年的时间，就在整个南美葡萄酒在美国市场占有率达到超过50%，在2016年的数据上，它在整个美国销售量排第三位了。已经， 哎呦，从这个言谈当中，王爷是爱酒之人呐，厉害呀、这数据 非常了解， 好了解啊。 对，因为他经常去酒庄嘛， 对对对， 是不是？对，有一些业务啊，对呀。是，那王爷，您在阿根廷这么多年，主要是待在哪个城市？是首都吗？ 对，我主要待在首都、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 哎，好浪漫的名字、 好浪漫，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看这个图片，我感觉南半球的天空、还是非常高远的，而且很蓝， 蓝 就每天是不是心情特好？ 嗯， 人还少吧？那个城市 空旷吗？ 那个城市其实人并不少，它占了整个阿根廷国家的总人口的1/4。 哦， 整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加它一个省也叫布宜诺斯艾利斯， 哦， 就占了1000多万。 嗯， 那会觉得拥挤吗？ 也不会觉得拥挤，因为它的城市其实并不是很小。 哦，很大的地方。 对，散落在那个城市当中，你就看不见人了。 是，其实我们的王爷也带着很多的，比如说朋友啊，还有家人的朋友，真的是作为一个当地的向导领队，带着他们去玩过阿根廷。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而且不止一次啊。最近一次带着哪些朋友去的阿根廷？ 最近一次就是去年我邀请了中国农业大学的詹启成教授，我们一起来做了一本书，叫做《阿根廷四十号公路》，来正在撰写这本书。 四十号公路， 一个关于阿根廷的葡萄酒和旅游的一个书。 怪不得他熟悉嘛，你看他写书了， 对 不对？ 那出书屋了吗？ 真翻起这些数据，我要看这些数据。 对， 四十几号公路， 四十号。 这是个自驾的还是国道啊？这是个什么公路情况？ 这是个阿根廷的国道， 哦， 也是阿根廷最长的一条国道。 哦， 是一个自驾景观非常好的一条路吗？ 对，它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自驾公路，因为这条公路是捋着安第斯山脉，从阿根廷来说是自南向北的行驶，因为它的零公里是在最南端。 哦， 自南向北啊，就是一直往北上那样。 对， 安第斯山脉周两边是什么风格？那一边是山，一边是什么？是还是就是国道嘛？应该没有海吧？应该没有。 没有，它距离海还是 很 远 的。 但是可以看到山是吧？ 对，可以看到不同的山的这个风格， 起伏啊， 雪山，还有一些五颜六色的这种。很多矿物质的这种山， 好棒 啊！甚至往北走到拉里尤哈省，再往北就可以看到非常巨大的那种仙人掌。 哦，终于出现了， 好漂亮！终于出现了， 终于出现了。 我们经常在《动物世界》里面看什么安第斯山脉，然后他就拿那个航拍什么找那鹰的视角， 对， 哇，那简直是太广阔了，那一个个真的大山脉。 那仙人掌啊，比如说在国道上是可以下来看看的吗？还是只能路过，擦就过去了？ 可以看到漫山遍野的，甚至 神都是， 对，甚至到有一些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去卡瓦沙蒂， 卡瓦沙蒂， 在萨尔塔省的一个小的一个小镇，那个地方是整个北部现在最优质的葡萄酒的产区，在那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用仙人掌做的一些工艺品，他们那边仙人掌长得很大，里面的一些物质已经转成木化，跟木头似的，但是带有很多孔，它不能作为家具的这种用材，但是它可以做成其他的小工艺品。 哎呦， 哇，那是真的仙人掌哎！对， 多大个仙人掌？ 锯下来， 锯，在美国仙人掌很贵的，那仙人掌那个一块很贵的， 它是 按那边是。怎么出售法呢？仙人掌，比如说它是药用、食用、物用，还是 就只能做成这个 工 艺品 了？哦， 那个而且很高，那仙人掌，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普遍的至少跟我高度差不多，甚至我见过最高的能有4-5个以上我这种高度， 6米左右，7米左右的仙人掌， 7-8米， 巨大的仙人掌。 对， 7-8米的仙人掌真的是巨型， 那个刺儿，我哎呀，我终于 这么长的40米钢针是吗？ 对，我这个终于看到了仙人掌。我是这个节目组的周驼，王爷你好啊！ 哎呀呀呀，周驼出来了！ 哎呀，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你说那个巨大的仙人掌就是矩阵呀，就是全在一块待着，是不是？那我们人进去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什么防护？它那个刺长吗？ 还刺比较长的，还刺 那真的扎人吗？ 但是它仙人掌跟仙人掌中间距离还是比较大的，没有说挨着特别近。 哦， 不是少林18铜人。 啊，是的，仙人掌它自己也得挑地方。 对对对， 我不能长出来，然后让你扎着我。 有没有专门的仙人掌之旅？就是我们在这个仙人掌的王国当中去感受，有吗？这样的？ 这个其实，在整个它这条国道上 随意走， 就随意就能看到，不需要。而且那边对于自驾同志来说，其实四十号公路的北段也是达喀尔拉力赛的一段赛段。 好， 哇，那难怪呢， 那厉害了。 对， 就光这四十号公路，我们就了解了南美洲的旷野啊，自然，安第斯山脉的伟岸。其实下面带我们的王爷还有很多关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生活的细节的分享，怎么住宿，怎么去消费，怎么去买东西，这些东西的方方面面的部分哈。那个稍事休息哈，王爷，我们一段片花之后，继续跟着王爷走进阿根廷。 好，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 清风 流转， 空气 流动， 河水 流淌，

如果前两首歌曲是当地民俗生活习惯的表达的话，这个是深情款款的在山脉上唱歌的男子哈、 是的 啊，这个有间站一只鹰感觉哈，帕克斯雄鹰嘛，对不对？ 是的。 今天我们要去南美洲的很重要的一个国家，不管是体育文化、还是音乐和表演哈， 对，还是它的经济和旅游，其实都开发的都很好、 这就是美丽神秘的阿根廷。今天带着我们一起去阿根廷玩的是在那边旅居七年的应该是达人哈、王爷，欢迎， 欢迎王爷。 好、大家好。 哎，王爷渐入佳境了哈。 哎，是的。 对，慢慢就熟了之后呢，就 对，熟悉了就好了。 对对对，今天我们说阿根廷，刚刚了解到了，就是大概的饮食啊、葡萄酒啊，以及陆路交通的方面哈。那作为一个，应该您也算是当地的地道的阿根廷的首都人了，我觉得。 我觉得半个阿根廷人， 对， 这样说不为过吧？ 是吧？ 应该不为过， 不为过吧？ 在我这边已经在阿根廷居住有。按时间来说已经超过20年了。 是吗？ 对啊，97年去的。 97年就去了，我的妈呀。 准子，你刚才这个包包有误。 啊对， 对对， 那个七年的数据不严谨。 不严谨。20年了。 对。 搬过几次家了。搬了很多次家了，还是一直在一个地方居住啊，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 总共常住的时候搬过三次家。 哦。你看看都搬过三四家了、 第一次去的时候就是1997年， 对，第一次去是97年。 哇，好有意义的。 那时候你多大呀？ 13岁。 你看哇，13岁就去到了阿根廷。97年的时候如果去阿根廷，是不是在你的印象 中没有人，没有中国人， 非常的辗转了、 还好 还好、 被逼的没办法， 对， 初中生日你看、 是啊是啊 20多年的阿根廷，那有的说的太多了，王毅、我还以为7年呢，20年，你想 二十年。其实我特别好奇，那你97年去阿根廷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是啊，说说 还有印象吗？ 其实阿根廷到现在一 没怎么变， 变化不是很大， 是吗？ 没有像我们中国这边变化那么大。 97、07、17已经21年了， 对 不对？21年，南美洲的阿根廷依然保持它孤傲浪漫的部分哈。 对，它的原貌， 原貌哈。那你的眼中有没有在旅行方面？有没有变化？比如说在服务上啊、设施上啊，有没有？ 那是有很大的变化。 你说说看呢？ 有很多地方，比如说他那边的，阿根廷有一个世界上那个八大奇观之首，叫做伊瓜苏大瀑布。 是， 他那个大瀑布那儿在我们刚去的时候，那边里面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酒店，后来那个酒店变成他们的旅游，就是园区的工作的地方了，然后变成办公室了，然后他们就允许在那儿建了一个更大的一个5星级的这个酒店， 为了方便游客居住。 对，而且直到我第一次去到伊瓜苏，和我去年去伊瓜苏，这个酒店也易了一次主了。 还真是哈、 忽然想起张国荣先生哈。对， 那个电影， 对对对，他就非常有意义的哈。 是的是的， 伊瓜苏瀑布常年是雾气昭昭的，是不是不管夏天冬天春天秋天去都是有感受到水的感觉吗？ 对，都一定能感受到水，因为他那儿，您所说的雾气昭昭，主要指的就是他那儿有一个叫做魔鬼咽喉，整个他这个瀑布的一个主要的部分。 魔鬼咽喉， 它是三面是瀑布，只有一面被冲击成一个河流的河道了。 哎呦， 然后这个瀑布的落差达到了70-80米的高度， 好高的！ 我的天哪，你想那个冲击力有多大？ 所以他那边的正因为是三面环，这个是瀑布，然后只有一道有河流，那这道也成为它一个风口， 航道嘛， 这 是 成为一个 风 口， 啊， 这样子风激起的这个水雾，由风一吹，能够打到这个瀑布上空100米高左右。 哇，你想那个瀑布的冲击力，再加上风那个的动力， 对，而且这个瀑布它在这个整个瀑布里面，整个这个阿根廷这是一个瀑布群，只算一个瀑布，它一共有200多个瀑布组成的一个瀑布群。 我的妈呀！ 啊，所以它既有一个很壮观的这么一个景观，而且还有一个秀美的很多很多小瀑布组成的一个瀑布群。 哦，原来是这样的。 我觉得阿根廷它的自然资源和风景是不是超级超级美？ 是的，每个地方由于这个安第斯山脉所赋予的不同的这个景观都是非常多的，多元化的。 安第斯山脉是个灵魂呀、啊！ 是的，它绝对是一个灵魂。 沙嘛。 是的，这个山赋予了这块地方。咱们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反正这个就是靠着安第斯山脉，这个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大自然的馈赠。 是。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些地方，我们沿着40号公路都能走到吗？就这些景观。 伊瓜苏大瀑布是不在40号公路里面的，它是属于阿根廷的 东北部 哦 啊，而四十二公路是整个在阿根廷的西部 哦， 沿着安第斯山脉，它属于一个带有一定海拔的一个公路，最高达到四千多米 啊， 哇， 海拔 四千多米， 但是慢慢往上升的哈、 啊，对 啊，那还行，能适应哈、啊，就看到很多朋友去伊瓜苏瀑布去观看的时候，得坐个大的船，是不是？那个船级别很大是吗？ 它那个船其实就是容纳三四十人的一个汽艇，但是它的汽艇的那个船舷是给加大了。 对呀、啊，我感觉怎么那么大呢？后头 对，因为它那个 怕被风刮走是吗？ 没有，它那个船呢是那个带着你去冲一些它小的瀑布在底下。整个就等于在河上来那个观看 哦， 并且能感受到整个瀑布 冲击力 哇， 往下流淌的这个水对你的冲击力，可以说可以想象，就是平生能经历的最大的暴风雨，能够给你带来多大的冲击力？ 圣斗士星矢子龙， 对 对，站在瀑布底下， 子龙啊， 对，冲刷吗？ 对，原来是这样一个功能。 以前。他们还发雨衣，后来现在我看没有发雨衣，而且看了有一些其他国家的这个游客跟我们一块坐这个船的时候，感觉他们不知道是做了攻略还是怎么着。我们是就还是穿着正常的衣服，只是他发了一个袋子，让我们把东西装到袋子里面，怕水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们那些人哗哗哗把衣服脱到里面，直接就是比基尼了。 你看人家省事儿了， 然后把衣服都脱到搁到袋子里面。 哎， 不错，对， 是的，我觉得就是他们很享受这个大自然， 对，跟大自然亲密接触哈。 对对对， 是啊，因为这个瀑布即使穿了泳衣上岸，也是被称为一个落汤鸡。 是的，是的，因为它太汹涌了，又有风，又有这个瀑布的撞击。 你说呵呵，泳衣没有用。 那个温度的话，就是可以穿比基尼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啊？在伊瓜苏 那边基本上，如果不是特别怕冷的话，冬天其实也还可以。它那边最低温度也是在10度以上，基本上可以保证，除非有特别极端的寒冷。 了解了，了解了啊，这是伊瓜苏当红的景点之一哈，各世界各地都有，巴西那边也有，是不是？ 对 对，说完这些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城市当中，我们特别去了解，就是阿根廷有没有那种非常浪漫的什么馆子呀、咖啡馆啊、什么河两边的东西有吗？那种风景？ 什么书店？ 对， 看有朋友说这个 有吧？ 有， 说说看， 在阿根廷首都那块儿就有，比如说波多马德罗，就是阿根廷。 等会儿，什么？ 波多马德罗？ 波多就是 波多 口岸或者那个门。 波多 多，那个马德罗是他那一个地名，就是实际那是以前是一个口岸。然后那边有很多那个废旧的工厂，给改成了这个。一些餐厅啊什么， 我可愿意逛这种风格的地方了 啊，是吧？ 而且在河边还有那种起吊机， 哇， 就是很古老 的那种的，对不对？ 对 对 对，基本上不用了那些， 那就有可供参观是吧？ 对对对，那个地方都是完全开放的，可供参观。只有那块的警察跟首都的其他地方的警察不一样， 为什么？ 那儿它是归水警管的， 水警 啊， 怎么还有水警？ 口岸。 哦，那它有什么不同的？它是 到目前为止都是归水警 服饰啊，还是什么不一样？那就是警，除了警 戒不一样，水警就是管这一片水域是吗？ 对，好比就跟我们说海军管的那块儿 啊，明白了， 是归地方警察。 这些工业风的过厂房一般都是什么营生？比如说有书店、咖啡馆啊、设计师小店啊，还是什么呀？那个 但是主要就是餐厅和咖啡馆。你要说的书店呢，是在首都更市中心的一些。地方 他们那书店是不是很多？ 阿根廷书店很多，阿根廷整个人的读书还是很多的，而且有新的书店，还有很多旧书的书店。 真不错 哈。这位朋友叫做这个 Tango， 哎呀 ，Tango 哈，不要他们不喝 Tango 哈。他说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雅典人书店，您知道这个书店吗？ 我知道 雅 典 人 书 店 啊，真的是喝咖啡、看书及其拍照的好地方。很喜欢这个画风。不过这得说倒是真的很贵。您去过这地儿 吗？ 去过。 什么感觉？这个他说拍照呀，又喝茶呀， 这个在当地 喝咖啡呀， 算不算一个 网红的 书店？ 绝对算网红，它在全世界应该属于前三最漂亮的书店。 真的哇！ 尤其是它上顶棚上的那些属于那个画着出来的一些这个属于艺术的顶棚吧，还是非常好的，而且很古老的这个 是吧？ 这个地方 雅典人书店 贵也就是贵 啊，对， 上下三层。 哇，那这个书基本上它是就是可供 大家也可以翻阅吗？ 可以翻阅，可以翻阅。 哦，对，就是买一本很贵， 是很贵啊。就这个是属于城市当中非常亮丽的一个景色了，算是哈。 对，很多旅游的人会去那边 打卡 去看。对， 这个是二十四小时吗？还是有正常的关门？ 有正常的运营时间。 哦，那更得排队去了。 对啊，那我在想一个问题：假如说真有旅游团去了， 嗯， 那这个景点就算是一个景点，那你得去啊。那去了之后会不会打扰到正常在里面？比如说他读书需要一个安静 的环境，真 的需要 的，对吧？ 对， 没有 会 这 样吗？ 这个不会，因为那个虽说是很漂亮，但是。正常的旅游团是不会往那边带的。 哦，真的吗？ 都是很多自由行的人会到那边。 哦， 那还是比较就是意识流的一个地方哈， 而且 不是大众打卡的地方。 进去了也会很安静。 对， 那么吵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书店， 在里面也可以喝咖啡什么的。 对，里面有一个小咖啡馆。 哦，那很漂亮哈， 很漂亮，很漂亮。 刚刚这位朋友的网名叫 Tango， 嗯， 不说 Tango 的阿根廷不看 Tango 的表演，那是白去了哈。 对呀， 对， 你们怎么欣赏啊？都一般。 其实 Tango 在阿根廷可以在街边，就比如说步行街，在阿根廷首都有一个步行街叫弗洛利达那块，他们晚上就会有一些艺人在那边演出， 哦， 然后他也不需要你去给他一些那个 表演的费用 钱呀什么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给他。他表演的最主要是他去卖他自己做的录制的一些光碟。 哦，对， 哦 ，CD 他都会在这儿堆着。 他会表演，然后会有人唱歌，有人跳舞。 哦， 然后到时候表演完了，他会让大家那个 有没 有兴趣可以买他的光盘，他会 我觉得挺好 做这些推广，然后还有一些真正的这个探戈表演的 在室内 一些对一些地方有这个专门的剧院 哦， 那个就会有像您说的会有大型的旅行团带着去 啊，但是我总感觉哈哈哈。对，我总感觉好像看这个 Tango 应该是一个 酒馆， 特别放松。对，在一种小酒馆里面， 近距离 会不会特别的 近距离？其实它是不同的风格， 哦， 啊，都有不同的风格的表现。你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步行街， 哦， 还有博卡区那块，它是那个 Tango 的发源地。 哦，博卡区， 博卡区， 啊， 它这块是您说的这种比较轻松一些的。 嗯， 当然去那种剧院呢，它是更加增加了一些故事情节啊，或者一些演出的 时间变得长了， 对， 有剧情， 音乐剧， 对，音乐剧，对， 对，而且这些演奏什么都是现场演奏的， 太棒，都 是 live， 非常震撼的， 嗯， 不一样的。然后 在酒馆那种近距离的，比如说我们上次介绍就是 Tango 嘛， 嗯， 就是酒馆里大概离你有半米一米的距离，嗯，就可以去看一个非常精彩的 Tango 的表演，有这样的这个选择吗？在阿根廷？ 在阿根廷它是就是说有一些这种景区， 嗯， 就是在首都会有这种小的餐厅， 哦， 但是这个看的它就是整个它会在你这个餐位上，就整个这个餐厅里跳来跳去， 晃悠，对不对？ 对， 哦， 然后还会那个征求你愿不愿意拍照，当然拍照这个是要那个有 收费的， 收费的 啊， 哦， 现在他们都这样， 对，是这样的， 反正什么方式都有啊。 艺人他跟这个餐厅合作，但是他还是需要那个有一些自己的这个 额外收入 来养活自己。 嗯， 是是是，了解了演出，了解了住宿呢，在阿根廷住了20年呢，我们想了解，除了伊瓜苏有五星级的酒店，在城市当中民宿啊酒店选择多吗？ 啊，非常多，在阿根廷首都的住宿还是非常多的， 哦， 因为它的首都其实是一个很国际性的这种大型的都市， 哦，是 啊，五星级酒店也不少，还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民宿啊，还是挺多的。 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那次坐美国纽约的时候，就是他们的中心广场，就是那个比如说时代广场，他们是游人去的多的地方，一般人不会住在那边。阿根廷也是这样一个区分嘛，是你住的是闹市区还是静市区还 是 怎么样？ 就是说市民们他们会选择住什么样的地方呢？ 对， 其实这些在阿根廷它这种穿插的会比较多一些。 哦， 有一些地方是富人区，那边也有非常好的酒店。 嗯， 然后还有一些地方会有一些民宿啊的那种比较有特色的小型酒店， 啊， 都会有。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穿插，并不是说聚集在 区域化，什么几路几环什么几没有那个哈 啊，没有、 哦， 而且阿根廷的街道它是一个新型城市，当时规划是100米就是一个十字路口的，大部分街道都是这样， 哦， 哇，那真的是 主要的还是单行线。 哦，哎呦， 主要是单行线，然后切分的特别碎， 对对对， 一小块一小块， 对 对，那岂不是走哪儿都不会迷路，都能通？ 对啊，那挺方便的、哦。那是不是很多便利店有吗？便利店 有很多，就相当于叫。Gisco 就是小卖部式的这种便利店、 哦， 而且有很多是24小时开业。 哎呦，真好！嗯， 哦，对，那这样说的话，应该阿根廷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一个很适合步行去逛的这么一个城市，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啊。阿根廷这个首都这块，我觉得是一个步行、 嗯， 尤其是如果要去那边旅行的话，我建议、 哦。 留一个周末、 哦、 啊，比如说周六或者周日 啊、 嗯， 在阿根廷，因为这个时候在周末的时候，它有很多当地人的小工艺品的市场，这种跳蚤市场、 哎。 哇，太棒了！我最喜欢这 个 环节。 当地，会那个对外，就是说它会营业， 嗯， 但是平时的那个地方是没有任何商家。 有具体的地方吗？ 比如说贵族坟墓， 贵族坟墓， 对，那是一个那个非常。已经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小的这个工艺品市场 啊、 uh-huh. 啊，在那边卖很多当地人的手工艺品。 嗯， 然后比较大的呢，就是在那个出了阿根廷的首都叫在迪格雷什那块。 迪格雷什 对，那是以前有一个水果的运输水果的码头， uh-huh. 现在那块也是变成一个非常成型的一个大型的工艺品市场。 你真的 周末有很多阿根廷人也会去那边， 嗯、 我从那边还买了。一些比如说 工艺品是什么都包括 拿铜做的 哦，铜制品， 它是那个并不是手敲的那种，是拿那个模子来那 哦模具 做模具来做的这种，这种啊，我们去跟他那聊到最后，那个老板卖给我们说已经不是按件儿，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 啊、 所有东西一上秤，他 我的天哪，都论斤卖了， 论斤卖， 那是不是很我们占了很大的便宜啊？ 没有， 不是， 因为他模具对他来说手工就没有什么支出了， 哦， 省他的模具钱了。 工艺品大概都涉及什么呀？比如说那个摊位上啊，集市里啊，都是有什么东西？ 比如说阿根廷人那个除了葡萄酒之外喝的另外一个饮品叫马黛茶 啊、哦，马黛茶， 对，听说过 啊，马黛茶的 神奇的功效， 小壶和他那个吸管。这种东西就有手工艺品， 嗯， 它有手工绘画的， 茶具 做的一些东西。 它吸管也都能绘画，它是塑料的吗？ 啊，没有，它吸管会用，比如说竹子呀、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来做， 哦、 或者金属的， 这个、 因为它那个管是一定要重复用的，它这个管底下会有篦子，那个茶是碎的茶，阿根廷马黛茶，所以要有这个管去吸， 好、 嗯、的，不像我们喝的这个茶。 了解了，茶具。啊， 对， 有没有比如说什么叫挂件呢、 啊？ 耳配饰、 啊 啊、 都有。 很多女士喜欢的这些配饰、啊 嗯， 包括阿根廷，因为安第斯山脉赋予了很多种矿物质 哦， 啊，有不同的矿产，而在阿根廷最有名的就是那个也叫玫瑰石 哦， 啊 嗯、 那个东西做的很多工艺品在那边也有在销售的，然后还有一些牛皮制品、牛皮制的画啊等等，还有当地的人一些。艺术家在那边会画一些铅笔画啊、油画啊， 就卖了， 水彩画、 啊、就出售了。 对他们也会出售， 现场画、现场出售。 现场画，还有他画好的，比如说他画一个汤沟啊，或者阿根廷首都一些标志性建筑物的这些， 不错、 甚至我们在那边还看到一个人，让你那个手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他用你的名字再怎么连各种线画出一个跳汤沟的人。 哟。 哇，这 那岂不是笔画多的 啊、笔画多的就比较繁复， 毛衣 啊、 一共一二三四四画五画、 啊、五画 是不是，那如果周准的话，那就是那个画内容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他会把你的这个文字变为身体的某个部位 哦，是这样， 在画里面 了解了， 对， 好酷，很酷。问一下啊，这个咱们作为游客来说，去那边花钱得是买东西， 对， 消费的话怎么样的级别呢？啊， 其实阿根廷的消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嗯 啊，然后那边可以带一些，他那边美金是一个流通的， 美元 啊，美元是一个流通的，在那边可以作为就是当地很多店里面都可以拿着美金去进行消费的， 哦， 会贴出汇率。然后你可以那个，但是他找你零钱的时候找的就是当地的币所，也可以用信用卡呀、什么的这些。 哦，想问一下，因为现在那个微手机支付， 对啊，有移动支付了， 有吗？ 移动支付在那边还是相对少一些， 基本都是现金。 对， 是的，现 金 刷卡、 信用卡。 哦， 现金的话还可以去 征求一点更多的一些折扣。 哦，可以用现金是有优惠的，是吧？ 对对对。 哦，好的，了解了。 可以征求一些， 征求一下，商量嘛，对不对？ 商量呗。 嗯，那个九五折，卡上再九五折，再送个礼物。 人说，那你别买了，我卖不了， 下次再来吧。啊，还有就是那个物价对的话，比跟北京比，因为都是首都嘛，怎么比呢？你觉得 OK 吗？ 那我觉得那边的物价还是 OK 的，并没有特别特别昂贵的、 哦、 啊。它尤其是在吃的这一方面啊，饮食这块它并没有一个那个能够顶到天的。像我们中国可以吃到鲍参翅肚，甚至里面加一些很昂贵的材料， 哦、 而在西餐，尤其阿根廷那边并没有。再有就是他们那边的牛肉，阿根廷人吃牛排，是非常非常多的。他们那边，数据上也是人均一年要吃55公斤的牛肉， 再配红酒。 对呀、啊， 所以这搭配嘛。哦， 是的，是的。 对，那个牛排不是安第斯牛嘛，对不对？那个牛排价格大概多少？一块不错的牛排在那边消费的话， 其实他那边的牛排相对来说也不是很贵，和 人民币 也就是100-200块钱，甚至更便宜。但是它的牛肉呢，我们要是去的话， uh-huh. 你要是吃肉比较少的话， uh-huh. 我建议可以2个人甚至3个人去分这一份牛肉， 那就很量很大， 价格不贵，是不是？ 对，因为它那边的阿根廷的牛肉其实基本上都是在200克以上，最高能达到700-800克那一份牛肉。 2斤了， 哇！我的妈呀，2斤牛，谁能吃得了？ 而且 好实惠呀。 前食其实也是类似这种的东西，比如说香肠、啊。 前食，我的天哪！ 它的前食除了有蔬菜沙拉之外，当地的还有比较有特色烤香肠啊，然后 全是肉类， 烤腰子、烤胸腺， 什么烤腰子？ 对， 什么？哎呦，我的天哪！ 怎么回事？你 啊，我活过来了。 就是前十也已经很硬了，是不是？ 对，非常的硬了， 基本上已经吃不到那个牛排就已经饱了。 你想想啊，他们一般8点饭馆开业， 嗯， 8点9点开始这个点菜上来， 嗯， 9点开始吃个晚餐，吃2个小时11点钟才结束。哎呦，他们能不胖吗？有你是吧？ 现在是要不 在跟他们有 tango 有运动， 所以喝那个马黛茶嘛，嗯， 对， 这个您说的还是中国人 哦， 是我们比较缺。一般我们如果要是8点到他那个餐厅，他刚刚开门。甚至有的餐厅还剩一点收尾的卫生还没有打扫完，我们基本上8点到那可以作为第一桌客户。阿根廷人在餐厅上人的时候，基本上在8:45-9点左右开始上人。 第一波客人。 哇，9点钟才开始吃晚饭，吃到11点。 对啊。 哦，还真是，因为那边日落时间也比较晚，对不对？ 还好 ，那就是他们很享受夜生活。 是的， 对，他们比较享受夜生活， 嗯、 而且。阿根廷的南北跨度比较大了， 哦、 所以有的地方就是日落比较晚，比如说你要赶上夏天的时候，在它的火地岛那边就日落的很晚了，它就接近南极了。那个、 了解了， 嗯，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有聊出来。 王爷有时间再来我们节目分享阿根廷， 对对对， 一个在那生活20年的人，你想 哇，那有太多可说的了。光一个首都咱们还没说完呢， 对不对？ 还有其他地方呢？ 还有暗恨情仇呢。 啊，哎、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我们明天再上路喽。 Pode escrever, não tem vacina nesse mundo que vai te curar. Se quer prazer, você vai ter. Se quer amar, chega pra cá. 全新志愿两大难题是防止退档和专业调剂。志愿没报好，调剂到不喜欢的专业，会让孩子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退学。5月12日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接受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在西城区财政部礼堂举办2018高考公益讲座。99%专业被调剂的考生都输在了这一步。高考志愿专家赵金、高夏将在讲座中为家长详解往年录取数据、专业录取规则及双培、外培等报考热点。讲座现场，家长还可与赵晶及团队老师面对面沟通高考志愿个性化问题。活动名额有限，请务必提前拨打电话400-600-7500、400-600-7500预约报名。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